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关注北广购物，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大家好，我是李红。 咱中国人啊，特别讲究吃菜呢，一定要重油赤酱。为什么呢？香。 对，您多放点油啊，它那个做菜是香。但是呢，很多人现在又怕吃油。 对，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平常我们看那个健康类的节目啊，包括科普一些健康类的知识啊，都说吃油不好，吃油对身体呢有一些负担。但是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您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你要说是真的也真的啊，因为呢多吃油的话呢对身体不好。还有一种偏见呢，就是说可能也是离开了计量单位再谈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大那么准确了。 对，说的呢可以说是说的对，但是是说的有一点片面。其实啊，油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油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比如说咱们身体上的脂肪，其实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的供应的单位。另外呢，比如说油能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必需的这个脂肪酸，这个必需的脂肪酸很多的都是我们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须由食物的这个油脂去进行供应。如果长期的缺乏这些脂肪酸的话，其实不光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益处，其实呢还有一些害处。另外呢，就是油呢能溶解比如说脂溶性的这些维生素。我们都知道维生素，什么叫维生素呢？维持生命的元素。如果你要没有油的话，可能你身体呢也不能吸收这些重要的元素。所以说油本身其实并没有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第一，你要吃好的油，第二，你要控制你食用油的剂量，这个才是健康的这个阀门，才是健康的钥匙。 对，所以说吃油呢并不可怕哈。而且呢在某些程度上呢是这个身体离不开的， 对， 甚至是有好处的。 但 是呢咱们吃油过多啊，或者说吃这个油有点问题的话，那可真的咱们要多加重视了。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推荐一款，也是国外已经很长很长时间应用了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款健康的油脂。它可能呢和您平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您听我和周老师慢慢的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它不光是在健康上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阈值，另外它的这个品质上其实完全能够代替平常我们使用的普通的油。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油的名字叫做芥花籽油。 说到这个芥花籽油啊，大家可能知道它是一个健康的油脂， 对 吧？但是在市面上呢可能相对比较贵，很多人就是说反正我也经济上无法承受，我也吃不了，我就不特别的去了解它了。不过今天呢我们要跟您好好说说这个油了啊。 芥花籽油呢其实就是芥花籽儿榨出来的油。芥花呢其实在我国有着很远很远的历史了。大家了解到的芥花籽油呢一般都是来自于美国呀，来自于加拿大。但是呢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很长时间的记载，比如说著名的诗人杨万里写过一首诗叫宿横岗，其中就有这么几句：我岂忘怀一亩居，谁令爱读数行书，秋南 春北燕香寺，丝柳花情应不如，上市鱼虾村店酒，带花松芥晚春书。哎，您听这个后一句啊，叫带花松芥晚春书。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芥花盛开了，另外还有这个就是比较结果比较晚的这个时蔬开始上市了。 嗯 啊，这个芥花呢，它是黄黄的，有点像油菜花，但是呢又不是一种，它在历史上呢是承担着一种蔬菜的角色的。所以我们说呀，它其实出身还不低啊，它是我们这个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作物。 没错。另外呢，它就是营养非常高。 对， 据我所知呢，它具有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呢不含有胆固醇和反式脂肪酸。 我告诉您，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加拿大进口的万斯塔的芥花籽油，它的每一滴油都是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的，啊，所以我才说 非常难得， 它是健康的。芥花籽油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含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有一种叫健康的油脂，有一种叫不健康的油脂。比如说这个饱和脂肪酸啊，也叫反式脂肪酸，其实它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呢，我们是没法代谢出去的，它是一种拿油溶油。就跟小女孩化妆似的，您看这个脸上涂的那个脂粉，其实你拿水是洗不掉的， 对 啊，但是你拿那卸妆水 或者卸妆油， 哎，它就是这个油脂型的，它就能给溶解掉。同样的道理，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特别有好处的。那么芥花籽油它其实里边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我们才把它选出来推荐给您。也就是说，您在使用这种油的时候呢，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有保护作用的。 反正您都记清楚啊，就是反式脂肪酸是不好的， 对 对吧？但是呢，在芥花籽油当中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的高， 对， 而反式脂肪酸呢也是非常的低的， 它是零。 对，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零。另外呢，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疑问啊，您看我接触了一个新的油脂，尤其是它还是来自于国外的油，那么它适应我们平常这种做饭吗？它那个味儿是不是好呢？而且您看啊，外国全是什么不开明火，对吧？但是中国，您看我得炒菜， 咱得煎炒烹炸 啊，煎炒烹炸。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特点，也是它的高，就是它的烟点特别高。 所谓烟点高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冒烟。 对 啊，对于食用油的这个烟点要求呢是比较高的哈。所以咱们家里边呢，尤其中国人煎炒烹炸用这个油啊，真的是再合适再好不过了。 对，它可能比西方的人用这个油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没有什么油烟。 对， 其实油烟对于我们的身体呢还是危害还挺大的，尤其是很多像在家里边做饭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吸多了这个油烟呢，对于我们身体都是有害处的。所以这种高烟点的油特别适合咱们中国，就是每天都要在家里边做饭，而且每天都要煎炒烹炸，用这个油其实还不错。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品质高的芥花籽油。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这个油啊是来自于加拿大这么一款原装进口的芥花籽油。第一，说它品质高，第一它是非转基因的，另外呢它是低温冷压榨，就跟咱们平常在广告里边看的那些油脂一样，比如说冷榨啊、初榨啊、头榨什么的，这些呢全是今天咱们这个芥花籽油加拿大进口的万斯塔的芥花籽油能够做到的。另外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万斯塔的这个企业呢，其实是在加拿大知名的企业，所以说保障的是每一滴的初榨油清澈如初，营养价值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您看啊，首先它是出身高啊，在咱们中国古代呢就应用过这种芥花当过蔬菜啊。另外它的营养高，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和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啊，还有呢它的烟点高。那么平常我们中式炒菜一般是180度左右，所以说呢它的烟是非常非常少的。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品质高，加拿大原装进口，低温冷压榨，还有非转基因。所以说今天呢综合来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芥花籽油是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么多的高哈，有些朋友就觉得在市面上能看到， 是不是价格也高？ 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 花这么多的篇幅给您做介绍，就是因为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您是能够接受的， 对， 所以才跟您说的啊， 性价比也很高。 哎，咱们这个组合今天是怎么安排的？ 哎，今天呢，咱们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6桶。因为万斯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了，所以呢，一般的这个组合是5桶，啊，今天呢给大家加一桶。如果您买过我们之前的老组合，一定会记得它每桶呢是946毫升，也就是将近2斤的这么一个芥花籽油。以往呢是5桶，今天您在听节目期间拨打电话，我们是6桶的这么一个组合， 等于是加量不加价， 加量不加价。然后呢，以往我们呢卖199，今天加一桶还是卖199，但是这个价格其实要相比于加拿大的超市里边卖的价格更加的便宜， 合一桶也就是30来块钱， 三十来块钱两斤左右。 对，就是普通油的价格呢，您吃的是芥花籽油。 对 啊，所以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仅给您推荐这个芥花籽油，另外呢，我们还给您说了说，就是对于油脂的一些认识哈，也解除了一些误区。实际上这个身体呢是需要一些健康油脂的。 对，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芥花籽油，它在营养上是非常非常能够得到认可的。首先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反式脂肪酸吃到肚子里边以后， 它不能代谢， 那不能代谢， 对 啊。那么零反式脂肪酸，解除了您这样一个忧虑。另外是零胆固醇的，这个就没得说了。 对， 它这个2个0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另外说到这儿，很多朋友说了，它再健康啊，它再怎么好，如果我吃了以后呢，这个味道我接受不了，那也白瞎。 确实， 但是呢，说到这点啊，你还真问对了。今天的这个芥花籽油啊，我还为您尝了一下，总体的感觉呢还是比较清淡的啊，比如相当于这个花生油、大豆油呢，以及常见的一些调和油来说呢，它味道啊好像会淡一点儿，香味呢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种植物的清香和那种香香的感觉，其实吃起来更加清爽。 对，这就是源于它的一个加工工艺，它是低温冷榨的。 对， 同时呢，这个芥花油本身，您看买到以后，您就看那个油的颜色是比较淡的。 对， 平常咱们看一些花生油、大豆油，都是有一点发琥珀色的那种颜色，它这个颜色呢，就是有一种淡黄色， 像那个就是淡淡的茶水， 就是那种 颜 色。颜 色对 啊，它这个颜色也比较淡，味道也比较淡。您平常比如说做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它不会抢味儿，味道非常非常淡。而且呢，有一些我们的老听众啊，其实对这款油品的这个评价还是挺高的，普遍的反应就是用的时候呢烟点比较高，有的时候炒个东西呢没有那么容易起油烟。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呢比较喜欢这个拌菜什么的，拿这个油去直接凉拌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过多的香味儿，它就是承载一个润滑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所以你说那特别好，就是不抢味儿， 不抢味儿 啊！你不管是凉拌还是煎炒烹炸，它不会抢味儿，不会把你食材的这种味道呢给你掩盖住，所以这点非常好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加拿大纯进口的，是万斯塔的芥花籽油。而且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加量不加价。 对， 我们给大家的万斯塔的这个芥花籽油呢是946毫升的，相当于快一升了啊。给大家6桶，原来我们是5桶， 原来是5桶。 现在是6桶，价格依然没变，199，合一桶啊，也就是30来块钱，所以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